未来人工智能更懂你，你更懂未来。拥抱智能时代，开启无限可能。 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技节目《智能时代》，我是主持人静乔。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依然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行在线收听。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而未来的科技一定会推动更多的生活工作方式的变化。如果在今后我们的大部分的工作能够由机器人来替代，人们从繁重重复的劳动当中解放出来之后，我们应该怎样来规划自己的人生，怎样思考未来呢？这其实就是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推荐的这本书要阐述的问题，也希望大家通过这本书的分享，我们一起在迎接到来的智能时代的时候做好更多的心理准备。先来介绍一下最近的科技资讯。 智能新鲜听。 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9月10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世界机器人博览会以及世界机器人大赛也将同期举办。那据了解，医疗机器人、仿生机器人、仿人机器人和脑控机器人成为今年展会四大热门亮点板块。到时候呢，我也会到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进行采访，邀请专家以及相关的参展厂商和我们分享最新的科技技术、有趣的机器人还有产业的发展。接下来再来关注，近日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信息科学研究院公布了一批国际一流的创新成果，其中以深度伪造视频识别技术、仿生机器鱼智能探测系统、虚拟智能机器人为代表的研究应用成果，可广泛用于政府决策服务、市民衣食住行、城市综合治理等诸多领域，呈现出人工智能的新图景。再来看一下，从北京市提出 5G 建设的1551工程以来，冬奥场馆以及相关设施的 5G 覆盖被列入重点规划， 5G 将贯穿冬奥会办赛、参赛、观赛各个环节。在刚刚闭幕的第三届世界 5G 大会 5G 与智慧冬奥论坛上，北京冬奥组委会技术部部长于洪表示，将充分发挥平台功能，为新技术应用展示场景，让 5G 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大放异彩。其中包括将通过 5G 加 AR 提供活动信息播报和查询等服务，媒体转播方面推出 5G 加 8K AVS3 实现 5G 传播，综合运用云技术、大数据、5G 加 AI 等技术，让转播中的采编播从物理空间转化到云转播。基于 5G 加 AR 直播带来实时沉浸式的超高清体验，观众还可以利用 5G 网络实现对照片即拍即传，提高互动观赛体验等等。相信大家一定会特别的期待2022北京冬奥会。好了，和大家分享了最近的科技资讯之后呢，我们就一起来通过一本书来思考一下，智能时代真正到来之后，我们应该怎样规划自己的人生。 智能时代正在开启。 欢迎您继续收听智能时代，我是金乔。今天我们要一起来通过一本书带大家来思考一下，在未来当我们的工作能够更多的被机器人、被人工智能所替代之后，我们应该如何规划自己的人生。这本书的名字叫做《长寿人生：如何在长寿时代美好的生活》。这不是一本养生的书，而是基于我刚才所提出的担心引发大家思考和对话的这样的一本书。今天我也请到了书评人、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学博士汪斌博士，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在未来我们的人生规划。欢迎汪博士。 大家好。 选择这本书呢，是因为我身边经常会有朋友来问我说，你在做智能时代的节目，那我们现在科学技术发展的这么快，人工智能如果真的把人类的工作都替代之后，那我们未来应该怎么办呢？那这本书呢，其实是一本规划之书，同时呢，这本书还提到了一个观点，就是我们的寿命是在不断延长的，当新科技和长寿碰撞起来之后，会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来面临。那我们就先从年龄的这个角度去认知一下，未来迎接我们的是一个怎样的长寿时代呢？ 这个节目也让我想到了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本《长寿人生》中的一个观点啊，就是你的年龄 并不是由你的生日蛋糕上插几根蜡烛来决定的。这个书里有一个特别好的概念叫年龄通胀，也听上去可能对很多人来讲都很陌生。我们都知道通货膨胀，对不对？ 嗯， 就是同样100块钱，如果能买的东西越来越少了，我们就会觉得钱不值钱了，或者说钱毛了，那就是通货膨胀。那如果人的预期寿命现在是70-80岁，未来极有可能达到80岁以上的话，那其实每个年龄一年所代表的衰老值也在减少。 嗯， 所以这个现在的40-50可能就不是我们以前认为的40和50了，因为年龄通胀的关系，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比历史上任何一代人类都更加的年轻。但同时也提醒我们不要以年龄的定见来看待我们自己。第二个就是谁说中年一定是什么样子，这其实是我们过去对年龄对衰老的一个既定的认识，这同样是一种主观建构，没有人说40、50一定怎样。所以你会发现当90岁的国外老太太还继续做名模做模特的时候，我们当时就为什么会传呢？这其实是我们对人生的一种预期，我们也希望在每个年龄都保有更多的生命可能性。 到某一个年龄该做什么事儿，就是咱们中国人老说你到什么年龄就该做什么事儿。其实如果你要是按照年龄通胀来算的话，也许到30岁我不结婚是一个很正常的，我现在还很年轻。那同样的比如说50岁的人，就大家觉得啊，50岁马上就该退休了，但其实也许50岁正是你生命当中另外一段美好旅程的一个开始。 哎，你说的这其实也是书中的一个核心观点啊，就说50岁、55岁可能很多人会想从职场中退下来，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乐观的预期啊，因为每年人类的预期寿命在很多国家还在不断持续的增长，如果我们以100岁计的话，人生之前的三段论是否还成立？之前我们是上学读书工作然后退休，如果你是100岁计的话呢，就像刚才你也提到了说这个恋爱啊，你什么时候谈恋爱算早恋，对不对？如果你能活100岁，你在想你要谈几场恋爱，你要如何规划人生。书里边就提醒大家，因为我们越活越长寿了，所以在你安排人生的时候就不要那么短视，你不要总想说着急的做很多事情，你要留出足够的空间。比如说啊，书里重新定义了什么叫工作。我们经常认为就工作就是在工作岗位去贡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但是现在如果你能活到100岁，意味着你要有很长的时间是要参与社会的。工作里包含另外一个内容叫学习，就是学习要和你的工作一样重要才行。为什么？因为你要应对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嗯，因为我们的时间变长了，所以面对的不确定性也相应的增加。那么在面对这些不确定的同时，你怎样去规划？那我们来和大家分享几个书里的观点，比如说在面对这种不确定性，面对自己的寿命变得更加延长，以及这个工作和学习的这个关系，书里面是怎样和大家分享的。 嗯，书里面首先提供了两个不同的看待时间和规划人生的视角。一个视角呢，就是我们现在问大家你对人生是怎么规划的，大部分人可能会以年纪，今年明年和后年。那书中就提供了一个看地图的方式，如果你的人生地图是100年计的100年，你再做规划和你往前看3年会有什么不同吗？这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大部分人想时间的时候，我们大概也就是很直接的想到未来的1-2年、3-5年的光景， 顶多有一个5年规划。 对，这个也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会说想太多也没用。但是如果现在的预期寿命都达到了70-80岁，你站在全人生的角度你会怎么做？书里呢就举了一个例子啊，其实我们也可以问问大家。有一个教授有一个机会啊，出去赚钱，有人邀他做讲座，然后呢那个钱给的不少，不仅呢能有赚，还可以支付如果他离开家呢他请保姆来照顾孩子的费用。这里边就涉及到了，我是要出去赚钱请人来照顾我的孩子，还是我放弃赚钱去陪我的孩子在一起。书里就说了，如果我们都是长寿人生的话，你就会发现生命中那些不能错过的时间会变得比钱更值钱，因为你未来有很长时间去赚钱嘛，你很长时间的工作，但是你的女儿从0岁到3岁也就3年的时间，这个是不会被拉长的，她的成长。所以当我们知道人生那么长的时候，我们会从现实的目标转移到对人生更幸福更重要的目标，就像我们书中说的美好生活更重要的目标，比如说陪伴我孩子的成长。虽然这样的考量是不是能够产生具体的目标或者结果不知道，但是这至少是动摇了我们的一个短视的习惯，就是我们总想明年赚多少钱，后年赚多少钱。比如说哈，如果我们找了一份工作给我们薪酬很高，但是你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 但有另外一份工作呢，你每天却要只工作8小时，但是薪酬可能只有一半，你会选哪一个？如果我觉得我的寿命只有3年，那当然我要尽力赚钱了，要是花钱。但如果我知道我的寿命有70、80岁，我就想，我要是把时间，把我青春很重要的一段学习的时光全部卖给了雇主，我的未来就没有机会了。为了未来有机会，或者我们常说的可持续发展，那我现在会选择更少的时间工作，更多的时间去充实你自己。 所以这样的一个概念，我觉得对于大家的一些人生规划也是有一定帮助的。 他也提醒大家，实际上我们每天做的事情在未来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书里用经济学的名词说到了年龄通胀，我们刚才已经知道了，就是每一个自然年随着寿命的增长，对应的老化程度在减少。第二个跟经济有关的概念呢，就是关于复利的概念。我们都知道这个存钱哈，你存进去，书里举的例子哈，从财务角度来看一看复利，比如说20岁的时候投资了100美元，回报率是4%，那到你50岁的时候，这笔投资就会变成了324美元，而到你70岁的时候，就会达到711美元。我们都会知道，不断的把利息也存进去，吃复利会涨很多，但是知识也是有复利的。他就告诉大家，其实时间也是有复利的。我们今天把这个时间用来做这件事情，慢慢慢慢随着时间累积，它就会滚雪球，越滚越多，越滚越多。但是我们今天有没有把时间放在这个可能会产生复利的事情上呢？什么事情会产生复利呢？比如学习。当你投入学习每天20分钟的时候，不断的累积，它会滚雪球越滚越大，这对你未来其实是会享受到你提前栽树的果实。那如果现在就没有花这20分钟存小钱，那慢慢你可能就会失去一个得到大钱的机会。 刚才还在想说，我们的时间变长了，我们的寿命从70岁到未来可能是100岁，大家有可能会浪费时间，但是他从另外一个概念告诉我们说，现在浪费的时间以后都没有享受不到这个复利带给你的这个红利。 对，因为其实是当我们手里突然有大把时间的时候，反而是更应该想想如何好好去使用我们的时间了。 对， 书里在开始就说啊，说这个人类工业文明到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或者说对人类来讲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呢？很多人都会想到了，比如说技术的发展啊，人工智能啊，包括大家生活水平变高了。他说人类社会进展最大的一个成果其实是我们变长寿了。但是我们变长寿这件事情是个双刃剑，像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会面对更多的不确定，寿命变长了。第二，当社会进入老龄化的时候，我们要更多的时间去参与社会和工作，我们如何做好自己的准备，包括未来和人工智能的竞争当中，我们如何保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都可能成为这一代年轻人，也就是未来的可能老年人要提前思考的问题。 对，所以这本书《长寿人生》可能更多的是针对当代的现在的这些年轻人，你们面对今后的生活，面对今后社会不断的发展，技术的不断的进步，当面对这些不确定性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去面对？其实我们刚才提出了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首先就是当技术不断的发展之后，我们面对这些未来的不确定性怎么办呢？在这本书里有没有告诉我们一些方法，或者是思考它的一些角度呢？ 你问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啊。书里边我觉得这个书很有意思的一点，它用了很多我们常识里边知道的名词，比如说复利，或者说刚才讲到的通胀、来讲解一些跟个人成长或者生活规划有关系的概念。它这里边还提到了就是关于人类能力的等高线。那如果人类的能力是一座山的话，我们知道地图上有等高线，然后呢，这个山旁边其实是水，人工智能就是那个水，人工智能不断的上涨，会淹没了一条条人类能力的等高线。所以他说什么样的方式是应对未来，比如说职场中挑战的更好的方式呢？就是你站的等高线越高，人工智能替代你的可能性就越少。那大家可能就很好奇了， 那到底这个等高线在哪儿呢？ 对，他就说到了，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先要去看看你现在站到哪儿。我们现在有工作，但是每一个工作都可以分解成很多任务，比如说有事务性的任务，有创造性的任务，还有一些是沟通性的，与人连接的任务。你去把你的工作拆分成任务，然后看看哪些任务被人工智能替代的可能性更大，比如说流程性的工作，重复性的工作都有可能更多被替代。那什么在等高线以上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心理学的书了。作者就说，跟同理心有关的工作，跟人有关的工作，跟情感有关系的工作， 跟创造有关系的工作是更不容易被替代的。 嗯， 所以大家就想好了，你现在开始规划职业的时候，你就要为未来想，你的职业中有没有更多的用上你的人类特有的我们的情感能力。 是的，就像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包括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所谓的智能的时代，然后我们会发现有很多事情是需要我们和机器人共同协作的。包括在我了解到的当中，我会发现有很多的工作其实现在已经被机器人替代了，但是现在机器人它替代的工作还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简单重复，它是会被很容易被机器去替代的。即使它的智慧在不断增长，但是它的情感这方面还是没有办法取代我们人类的。所以当我们这个人类的情感站到制高点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这个等高线上也许我们还是能俯视人工智能的。 对，所以从这点上来说呢，至少我们在这块地方目前还是安全的。那大家在职业规划的时候就要想到说，你如何增进这方面不可替代能力的培养，不要简单的想现在哪份工作热门，哪份工作赚得多，而是要从百岁人生计啊，从现在就开始为未来的职业和社会竞争力做好准备。那其实未来会有更多的人进入，比如65岁，书里说到了一个数据，我觉得挺让人震惊的，人类历史上第一次65岁以上的人口超过了5岁以下的人口。 哦，那真的是进入老龄化了。 对，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陪伴将是一个刚性需求，还有就是帮助这些人在人生中寻找到第二次机会，规划人生也将是一个刚性的需求。所以你愿不愿意为这方面的，其实我觉得这是朝阳产业，所有人都知道，比如养老产业，其实我觉得不是养老，而是陪伴老人过上他们想要的生活，这方面其实是非常有空间可以去做的。这其实就需要用到刚才讲到的人际陪伴的能力啊，共情的能力啊，情感能力啊，这些人际的互动反而会变得越来越珍贵，因为很多简单的事交给机器去做就可以了。 智能时代正在开启。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科技节目《智能时代》，我是静乔。今天我们请到精神卫生学博士汪冰博士和大家一起来通过一本书的分享，思考在未来科技不断的发展，人类的寿命也会延长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规划自己的人生，如何看待人和人工智能的关系。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老龄化的这个概念之后呢，其实我突然想到了，比如说在日本有很多老年人，他们其实是去工作的。所以说当我们在面对百岁人生之后，现在以这个年龄以100岁来计，如果50岁之后退休，或者是我们现在退休年龄也在不断的往后延，70岁退休，可能你还是需要为社会创造一些价值。这是我们现在很多比如说30、40岁的人现在应该去考虑的事情。也许等我们退休的时候已经变成了65岁，大家才平均退休，退休之后我们怎么样再去为社会或者是为自己做出一些事情，能够体现自己的价值，是不是这本书里面也会有探讨到呢？ 嗯，这本书里边呢就提供了一些很重要的思考啊，其中呢有一个重要的思考，就是一份工作做到老，未来可能是不可能的事情，也是不现实的事情。还有呢，现在很多父母都会说，我想给我的孩子规划好人生，这个不光是上学的规划，是指说职业路径方面的规划，希望能够他抱上一个真正我们意义上的这个铁饭碗或者金饭碗。但是现在这些父母的想法可能都会落空的，因为时代的不确定性和发展会让之前的游戏规则在未来是不再适用。这个时候哪怕你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父母，你能够给孩子什么呢？也是一种应变的能力。所以其实在这个变化的时代，帮助孩子寻找稳定可能已经是 out 了。在我看来，其实帮助他如何应对不确定才是父母应该教给孩子的事情。 不光是孩子要面对不确定性，我们现在也应该去学会面对不确定性。 嗯，所以这就需要你想一件事情啊，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如何找到确定感呢？还是要回到你自己，因为环境是不可控的。所以书里也强调了一个概念，就是可能的自我，或者我们常说叫自我的可能性。你的人生只有这一种活法吗？在我们之前认为人生50多岁退休的时候，真的就是三段论，上学、工作、退休。那现在人生变长的时候，不确定性增加的时候，要有一个能力，就是看到更多，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活法。其实这也是年轻人所追求的啊，我们希望通过影视作品，为什么去看电影，想过平行人生，是不是？ 嗯 啊，想体验一下说，哦，在那个生活情境当中，人是如何 喜怒哀乐，人是如何生活的，如何体验的。那现在呢，因为你时间变长了嘛，你确实可以开始平行人生了。你可以在30到40做一份工作，40到50，50到60，你可以做很多份不一样的工作。这就需要你对自己有很强的认知能力。而很多的职场人可能没有办法花时间，他们是怎么认知自己的呢？雇主是怎么看待我的？领导是怎么看待我的？公司给我多少钱？把我安排在一个什么职位？但是这个书也提醒大家，现在的机器可能会随时重新组合。当我们成为机器上一个零件，时间久的时候，我们会依赖机器。但是在一个变化的时代，机器可能都会 out， 或者说机器都会被拆解、重新组合、升级迭代。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自我负责的精神， 还是要自己主控自己的人生，自己来掌握自己的人生。特别现在有一个概念，就是很多人会把自己的年龄或者是时间分成几段之后，不是所谓的三段。比如说，有的人说，我可能希望我20岁到30岁的时候，我去游览世界啊，去走遍全球，这是我的一个想法。然后30岁到40岁，我要怎么样？就好像是一个人，他并没有按照一个固定的年龄的限制，然后年龄的路线去成长，去最后变老，而是把不同的时间用在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身上，而且自己是能够为这件事情负责的。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这个也很重要。 对，说到这个为谁负责啊，我就想到这本书里其实说到了一个词，也是作者创造的词，叫社会先锋。他就说，面对这个不确定的时代，面对更长寿的人生，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成为社会先锋。这个先锋呢，不是迎接变化的人，而是能够创造变化。这个创造变化不一定是说引领潮流的宏大叙事，而是你的人生能不能开始现在就有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不一样的生命态度。那我记得有一个思想实验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都会知道什么叫年轻，年轻就是你不知道自己年轻，老了一般你都知道，对吧？这个青春的美好就在于你完全不知道它有多美好，你只觉得好像有大把的时间没有办法打发。所以很多人就说，如果以我人到中年，人过中年，甚至人到老年的态度去重活一遍青春该多好。虽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也就是说带着我们对青春的这种珍惜和深刻的体会重新经历一遍，但是青春是不可逆的。所以有一个思想实验呢，就是问大家，如果80岁的智慧的你给现在的你，给更年轻的你提供一些建议，他可能会说什么？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这个实验再往后推20年，如果100岁的你对今天的你会说些什么，会给你哪些忠告，会告诉你如何选择，未来你可能会有机会过上更幸福的人生，他会告诉你什么？因为我们刚才说的人做计划很喜欢3到5年，但如果我们强迫大家想想100岁的你哈，会如何跟你现在对话，有助于你走出现在既定的时间框架。 所以这本《长寿人生》呢，是让大家以一个更尝试的眼光去面对自己的人生。我们刚才提到了很多概念，它不光是一个生理上的年龄，更多的是你面对不确定社会，面对自己的人生的一种负责的态度，以及自己规划的一种长远的目标。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思考一下，智能时代的到来，我们需要做好的准备还有很多。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汪斌博士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静乔，下周六周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智能时代。了解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行播出。Thank you. 条道路曲折。 如果不是跨越江河，哪知道前途壮阔。 沧海横流，这是中国，就这样坚定沉着。 一个声